總之報紙寫乜我就信乜，電視做乜我就睇乜，大佬講乜我就乜，見到巨星著乜我就著乜，總之老豆食乜我就食乜。